哎，这个麦克风 比较小声。他家那个 好像比较小声一点。 叫做什么？制药厂的老板。 不是啦，不是，不是啦。 他对那个身体健康方面很有研究。我来这边第一次认识他，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些。 就放一下。 我拿起来。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放一下电脑。 因为他自己大学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跟留学的时候都有写那个生命的秘密，就是他给我 的老师说的话，放给我。 今年的 谢谢谢谢。 三月吧，好开始，然后我们的医师理事长哦，因为他政府有一个规定说，这个地方场地是医师的。所以他就不能担任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就由理事当中的潘总来接任这样子。那他可能各位那个印象比较模糊，比较不深刻。那么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题目啊，也很特别，叫做重新学习，重新出发。他刚才提到说，他主要就是说让我们哈，所以不管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年轻的啦，也不是在校生啦，但是学习还是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来这个地方，一进来就开始学习啊，包括我们那个五行操还有听各式各样的课，还有我们吃饭也一样，或者是大家一起聊天都一样，都是在学习。这个也是在让我们对那个回到自己原点，更加了解自己，然后重新出发。这个他的意思是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现在 OK 了吗？他一直很好的。他常常有时候可能都很忙。好，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谢谢，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真的是很忙啊。我本来想做发挥啊，然后后来想想想想啊，实在是没时间。然后想一想呢，想到什么就应该写在这个后纸板啊，想要把它变成电子版，这个真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不过呢，非常，我很惊讶，这么多人啊。因为其实我是接理事长，因为我真的很忙，我跟于医师是好朋友了啊。那莫名其妙他就有一天就找我来接理事长，所以也没办法推行啊。那因为我时间有限，所以我大部分就是从礼拜三的志工的聚餐来参加，这样还没有时间真的来这里。因为刚刚回答你啊，还做得起，因为平常真的非常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很惊讶是有些人怎么这么年轻啊？像这个我一直以为说大家都是那个有一点年纪，不过这里有没有人超过85岁的？ 有。 有啊，这样不错不错。我为什么拿这个来？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叫做重新学习重新出发。我本来想是要做简报，但是因为重新学习重新出发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真的事情大家就会觉得大家有听过中山女中吗？有听过举手一下，好不好？大家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因为我们来学习就是要头脑要能灵活，你如果头脑不灵活的话，这个就你不能作为就是想阿达玛的嘛， 空无力哦。 阿达玛空无力是真的有道理大家不要以为都是假的。当人老了以后很多东西学不进来，你的神经连结没办法再产生变化。人衰老的时候，这科学上是真的有根据的。所以老的人呢，他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因为他重新再连接，他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了。所以高三以后就毕业，我跟你他小年他的故事来讲都过去，因为他那时候小的时候，他的神经连接很好。可是呢，大了以后呢，就越来越那个。好，那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在运动公园跑步，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里还有去运动公园跑步的举手，有没有？还有这么多我那个笑脸请问贵姓？ 姓邱。 哦，邱小姐啊，完了，这个邱小姐应该来我们这里当志工才对啊，还这么还能到运动公园去泡的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有一次我跟我儿子在走路的时候，我就说：“儿子，你看，这里这么多人在操场上跑，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都会死掉。”啊，我儿子说：“嗯，同学，因为我教我儿子，我是教他真的事情。”大家要知道，我们大脑非常厉害，跑步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动作，所以你如果只是跑步的话，可以你的肌肉强壮一点，但是呢，其实你的脑袋是不会用脑袋的，了解吗？所以呢，这里如果有一台，那个大家看过电脑吗？电脑不是有台主机，对不对？说啊，坏电脑坏掉，电脑坏掉，电脑都还在，怎么电脑坏掉？电脑坏掉是什么意思？ 主机 有各种原因，可是也躯壳的别，他那个这个人秀过啊，哇，躯壳还在，所以我现在讲就是那个脑袋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发明了一个名字叫做在大脑里面慢跑，有没有人听过这样子讲？在大脑里面慢跑，有听过举手？应该没有，因为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啊，那。我就上网去查一下，这英文有没有这种说法？还真的有类似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没有细节，我没有时间要去看他讲的跟我讲的一样不一样。大脑漫步呢，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常常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大脑里面呢，有时候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这样慢慢的思考，因为你有些事情你很用力的去思考，不见得想得出来嘛。所以有时候你这个放轻松走一走，然后这个问题呢放着在脑海里面，渐渐的你就可以想得出来的。例如呢，我昨天呢就想了一个问题，想了一下子呢，也想出来一个答案。这里有人听过比特币的举手，有没有？比特币的。还举高一点没关系，笑脸脑也看管用啊。那至少可以当运动了啊。放下来啊。那这个比特币呢，就有人去投资嘛？哇，这个怎样啊？因为美国有个银行的 CEO 曾经讲过，这比特币是一场骗局啊。结果后来比特币一直涨，一直涨，涨到晚上嘴巴也闭起来不敢讲啊。那比特币是不是一场骗局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也是一场骗局啦。可是呢，可是我昨天在想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骗？因为一件事情会发生呢，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最主要就是建立在人们的无知上面，人们的无知，还有一个建立在人们的贪婪上面，那只有这两个还不够吗？无知的人本来就很多，贪婪的人可能也不少，讲到无知呢，我跟大家讲，我是台北永康福仁社的舍友，那我们有一个 Jennifer， 我们有一个舍友 Jennifer 是一个银行的主管，他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每次都会教他的小孩子，为什么骗子不绝种？诈骗不是很多让人很讨厌，为什么骗子不绝种呢？然后他的儿子小孩就回答：因为傻瓜不绝种。傻瓜只要存在的话，骗子就会在，这样可以理解吗？再讲一次，为什么骗子不绝种呢？因为傻瓜不绝种嘛，傻瓜就有很傻的，骗子一来就，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最近碰到的，那天那个谁很乖，是 Adam 还是谁？我那天走路要赶着去文化大学演讲，就走到那边说，突然有一欧巴桑冲出来，跪在我前面，哇，一直叫我，我当时实在没办法走，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欧巴桑鬼爷怪逃着逃了，我在赶，然后他就冲出来，刚好我就走到那里，后来他说他的孙子等等，为了节省时间，我后来当然就花了一点时间，后来发现其实是电话诈骗，但是因为阿妈呢，孙子嘛，这个因为长话短说，我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他是很明智的话，或是他的脑袋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这辈子也第一次被人在走，然后真的就跪下来，跪在我前面啊！我有很多这个特别的这种，就是这种体验啊！我不晓得，就是有经验的奇怪的，我这种奇怪的体验非常非常多那我鼓励大家，今天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什么？今天题目是什么？ 重新学习，重新出发啊！但是我常常觉得呢，其实我们这个是不够好。为什么的话，这样大家吼，空气嘛无养是有病，啊，然后也无提升做，无一个保啊，啊，所以也许我们这里以后呢，可以来像你看我们张工有没有？张工有一个板子啊，可以拿几张这个，因为我们在学习呢，并不是只有安尼听鬼话点击的，好吧？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加上大家可能有些人。公公说：“哎，阿弥陀佛，公讲哦，一天康康啊，脑袋空空的啊、哦。那要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回家的时候再去教别人啊、哦。你只要能够教别人多教几次呢，啊，那你就会对自己呢就会比较充实啊。那我其实很早就跟于医师讲说，我们不能只是来吃饭啊、哦。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群猪坐在一起，然后听我演讲的？有没有？没有啊，只有人才会学习的。”哦、所以我们人是不是猪？不是嘛，对不对？大家都不是猪、哦、所以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呢，基本上、哦、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资源、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靠教育的、哦、所以呢，我前几天呢，刚好在那个，我每次经过高速公路、哦、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说这个。我会检看那里有什么书了啊？这是有一本飘书啊，叫做《教育部国民教育师》啊，这都播在那些啊，很古时候，我发现哦，原来以前的政府还有编这种啊，《教育部国民教育师》啊，在教我们这个什么一点简单的道理啊，或者简单的科学知识啊，或者什么的啊。那现在我好像没有收过了，这个是我小时候那时候的，我在读啊，拿一本叫做《读书与修养》。诶、欸，现在还有在看书的人举手一下，看看，举高点，举高点，哇、哦，这么多人啊！欸、那我们应该来组个读书会，有没有？有没有想要参加读书会？啊？可以啊、哦！我一直想组一个读书会，叫做知识行动哦，读书会啊。为什么要有知识再加行动？因为很多人只有知识，可是没有采取行动。所以我们 Amy 曾经讲过 ，No action, no power， 就说没有采取行动就没有力量。这样知道吗？哦、所以 connecting people, connecting power 就是把人呢连接在一起呢，你就能够产生力量。你如果人是没有办法连接的话，那力量不会产生的。哦、所以共产党最怕什么？最怕你们随便集会游行、太贼党、干政会啊，这个很危险、啊、你如果是一个两个没有关系，你如果一喊呢，哇，十万个人跟着你走，那不得了啊！啊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人跟人之间要 建立 connection， 尤其是所谓 social connection， 就是跟社会的连接、哦、那这边大部分的人可能年龄平均、哦、比较年长一点，所以社会的连接是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样可以理解吗？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哦、我有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小组聚会、哦，那有一次呢，一个朋友呢，就带了一个女的啊来，这个人已经比我年纪还大，可能比我长得还是，反正比我岁数还大，我大概快60了啊。那结果呢，带来的那对夫妻，那个太太在我的耳边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昨天她还想自杀，你讲解我，阿娘，咱都是会自杀的哦、啊，所以呢，心里面都特别注意我们这边两代的倒注意者。这个女孩子是很有钱的，并不是没有钱的、啊、可是她为什么昨天还想自杀呢？因为她的先生有一次对她很好，她先生有一次，哎，这女孩子一结了婚也有小孩啊。然后呢，因为她的先生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给掉，在她面前就死掉了，所以她觉得她已经艰难了呢。所以15年了，她还是走不出她自己的世界。刚好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在吃饭，就突然好看了，结果他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自杀了、啊、这个我就是在讲的 social connection， 你好像又不得一样，还有哪些位置、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这个社会的连结，因为我讲话、哦、比较没有条理、啊、所以有时候时间还是要跑的、啊、好，那我刚才问说